12:05，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来到10月28号星期五的凌晨，又是一天的一开始。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的 Perfect Illusion， 今天的生日寿星是 Lady Gaga， 不是？ 你刚刚那样接，好像要讲 Lady Gaga。 今天生日寿星是谁呢？台北的D哥今天生日，希望可以听到玛丽唱生日快乐歌，谢谢。 Yo! Happy 啊 ，Happy 啊 ，Happy Birthday！ May not the macho like Randy, the chopper go out for granted. Then they pull up your family. Hope the killers understand me. Hey,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I get broads in Atlanta, switch up the main street, sip a fountain. Credit cards in the scammers, wake up beside you, let it sound. Over to Laddie Street, they be acting red time, over clavish you. I be pulling myself in the finest you. I got plenty of stuff with Bugatti, but look how I tried to shoot. Black is 6, Phantom, why is he killing no comma? Pop a perk, I got signing gorilla, they come and kill you with bananas. From feelings, I feel it, pull up in the finest. No niggas, they come and kill you on the comma. Portfolio is dancing bigger than the pound, go out to the Grammy, but pull it, you find it. Fuck up, I'ma flip it. I got bitches, pull up and they get it. I got niggas, this count for this.Say you make you a lot of the money. Those killers pull off in the end of baby. CTDD pull off in the killer baby. Cola fill it, but I won't fill it baby. Niggas up in the baby, gon' drill it baby. Fuck, gon' kill it, but get it. I got broad, yeah, I get it. I got cars, yeah, I shoot it. This how I live. Did it all for a ticket. I play the bombs when he spinning. The body gon' spin it. Chat the dawn, doing business. In the break, doing the fool, I'm doing the feeling. I be getting to the chicken, count to the chicken. And all of my niggas are bleeding.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I got broads in Atlanta, just a doggy in the family. Credit cards in the scammers, hitting the licks in the banner. Legacies, family. Why is he look like a panda? Going out like a Montana. Honey killers on the hammers. Legacies, family. Why is he panda? Packers full, Danny. Selling ball, candy. Laying on the macho like Randy. The chopper go out to the Grammy. Then they pull up your bandit. Hope killers understand me. I got broads in Atlanta. Twisted or lean the family. Credit cards in the scammers. Hitting the licks in the van. Legacies, family. Why is it look like a panda? Going out like a Montana. Honey killers on the hands. Legacies, family. Why is it panda? Packers full, Danny. Selling ball, candy. Laying on the macho like Randy. The chopper go out to the Grammy. Then they can pull up your bandit. Hope the killers understand me.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panda. 10:08的青春点点点 ，Panda Panda。 哎呦， 话说，他真的会来到台湾，我觉得很奇妙。 到底那一场会不会有那个陈汉典的结合啊？ 不知道哎。12 in the morning, pop shells for a living in. Baby gon' smell blood trail every minute. Rogue wave and you niggas so fair. When I hit him, every time I see it big, I don't hesitate to kill him. Ain't nobody give a fuck about a roof. Either get diplomas or a tool. I'm a cool with my youngest no boo. When I spray in this cage, you fuckers fuck a gang. Affiliated with nothing but my name. Man,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a motherfucking bow. I'ma pull up with that stick and hit your motherfucking bow. Man,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a motherfuckingYeah. 那有想要去看 Brian Emmanuel 吗？有想要去看 Richie 吗？ 这倒是没有。 没有想要去看他现场、那个。 我在空中跳个青春点点，一起听一下就行。 因为在 YouTube 上面，其实也可以看到他之前看到他在巴黎，然后在哪里？ 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过，所以我有点难以想象他在现场的氛围跟感觉。 大家下面的人很嗨，我不确定台湾的观众会不会这么嗨。但下面人看到他是很嗨的， 那他的表演，他是一个比如说 DJ set 的表演这样子， 就他的朋友是 DJ， 然后就是你在 MV 上面看到那些 然后都是放他的歌这样。 就他就会唱这些啊，他的歌啊。 他歌有很多吗？ 所以我不知道在实际上现场会怎么样，在 YouTube 上面可以听到三四首。 哈哈，嗯。 但你知道，就是人一开始总是就是会比较青涩一点，不管是在拍 MV 的时候啊，在表演的时候啊，都会有那种比较放不开的感觉， 意识到镜头。 啊，对对对对对，这件事真的蛮麻烦的。 你很困扰吗？ 困扰啊， 因为你要， 我要干嘛？ 我不知道啊。 就觉得就是你看，就有些表演者他觉得很天生，然后就觉得哦，那个舞台就是他的很自在的地方，就觉得哦，真的是做不到 就是把你的自尊放低一点点嘛。 放低吗？ 因为你觉得太，有时候也不是在你在你为什么在乎那个镜头，也许你是在乎好不好看，够不够好笑，就是可能 在意自己的表现， 对，在意自己的表现会不会其实很不 OK， 他的反应怎么样，就算你看旁边的人说为什么我这边的他却没有笑，然后他的反应怎么没有，哎，怎么都没有这样， 刚刚是海狮吗？ 喂鱼就根本就不要在乎那些，可能就 OK 了。 对，然后这个平衡拿捏也蛮， 你说不然又会太失控，变红绿线吗？ 对，有时候太失控，然后大家觉得 是搞笑艺人，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原本的那个线在这么高，你要到失控那条线也很难，除非真的经历过一些 大风大浪， 对， 精神崩坏， 问前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24小时星一点都还没约，网络上50个分身里面一点都不累。无印少女让心上上排队，女生跑了快点走走轮胎，女生玩到甩掉了快几百，女生走走让男生都惨死。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九座格莱美天后，五千万张专辑销售，跨越时代最美的声音，诺拉琼斯。 Into the quiet, I'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surrounds. So carry on.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既远走高飞后，重回最初的感动。 Let's just forget. 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女王降临，蔡诗芸 DC Diesel 全新专辑《骨子》。 我专业魔高谁都叫在嫉妒，谁在想谁害我倒退好几步。 全新曲风再出 Radar 一百八，魅惑听觉，混血儿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9:18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我们有一件事情想要请大家来做， 就反正你也可以青春起543，但也可以顺便提出你的创意，或是你就觉得我的创意太棒了，我就是冲着我的创意而来。 好，这个创意是什么呢？我好像在 Facebook 上面有飘到一眼。 嗯， 你讲好了。 因为这两天就很多人在玩一个游戏，叫做加一个字毁掉一部电影。就是在原本的一部片的片名上面，你只能加一个字在里面，但那一部片就会完全糟经。 可以同音吗？ 没有，你就真的是要见那个是合乎常理的。 譬如说 字都要可以搭上，你不能只是音念起来顺，你是字面看起来要 OK。 哦，所以不可以玩同音的字。 对啊，你要看起来读起来它都是顺的啊，有逻辑的。 啊， 比如说你不然你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我想看哦，嗯，惊声尖叫， 嗯， 惊声 你到底要加在哪？ 好难哦。哎、欸、其实不简单，就随便要想要加一个字。 很好笑哎、欸、惊声尖，你举的这个例子 是不是有点难？ 你举的这个例子蛮难的。 侏罗纪公园。 嗯。 你加一个字。就是你要想不到啊，你没有办法就是瞬间就是想到，就是那些你觉得好笑，他们其实是呕心沥血之作。 哪有，我想了几个，然后一看发现哦，好多人有类似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往同一个方向去。 好，你给一个正确的版本好了。 比如说 最近最红的、感人肺腑的、看完都想交往的《你的名字》。 嗯， 然后他就加了一个妈，你妈的名字。 啊？ 这个蛮不错吧？ 你妈的名字。 我今天看到两个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是你知道经典片， 嗯， 《斗阵俱乐部》。 嗯。 前面加一个歹徒的歹，拍到顶俱乐部，很不错啊。 好，就是把原本的中文电影片名，然后中间加一个字，嗯、只能一个哦，你不可以 就加一个字。 对，你不可以说什么前面那个音他们连起来就可以，然后所以我要改另外一个，不可以这样子。 哦，比如有人说什么你的名字，我改成你的名指，就是烧给死人那个。 这样就是改两个字了。 这就是对，然后你的字也就是完全已经跟。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出局就很不 OK， 要在原本的四个字、五个字、三个字，不管怎样，原本的字上面、 嗯、 你不可以改动原本的字、嗯、你只能在其中，你可以在他们的空隙当中加入一个字，就这样子。 对， 就只有这样。 你的名字变你妈的名字，斗阵俱乐部变拍到顶俱乐部，这样 歹斗阵俱乐部。 嗯， 0223639955 0223639955， 你有什么 good idea 吗？ 欢迎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就是加一个字让一部电影走金。现在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答案了吗？很多投稿了。 惊声尖叫那个我可以在空中讲吗？ 这就是一个参赛游戏，是不能讲吗？你觉得太， 因为我们刚刚想不出惊声尖叫， 太低俗了，是不是？ 有人说可以叫惊声尖， 很懒。好，我知道了。 有一个很可爱的。啊，最近的奇异博士， 我好想看哦。 他说奇异比博士，我才想看奇异比博士 嘞。你是觉得奇异比博士会演什么呢？ 他到底是有多擅长啊？到底在钻研什么啊？ 还是其实是一部纪录片，是发明奇异笔的人？ 还是你得到那一只奇异笔，你就会可以写什么都变博士吗？ 嗯，哇，这个想的多了。 神来之笔。 0223639955加一个字让一部电影的片名走金。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现在要为你送上的就是来自于你妈的名字。都可以啦，你爸的、你哥的、你姐的都可以。 我觉得大家都很有创意啊，你们不要只打字就可以打出来进来直接跟我们讲，然后我们顺便来聊一聊你的这一部新片内容在演 会往哪里走。 对啊， 好，同样的，如果不要再加称谓，你的名字也可以变成 去你的名字。 对，其实我自己想到的是去你的名字，但是我觉得后来又看到说你妈的名字比较好笑。 你妈的名字， 你妈的名字，就是她明明是应该，她应该是温馨感人的， 会吗？ 会比你的名字更容易哭。 我觉得好骂人哦。 只是因为她的片名曲作。 你妈。 但其实你妈。 君の全然前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時一緒な笑い方を出か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自信になったんで、もう迷わないまた一から探し始めるさ。街をゼロからまた宇宙を始めてみようか。 一部温情片写你的名字，一部不知道在拍什么的片，玩你的名字。死亡笔记本续集啊，死亡笔记本冒号写你的名字。 够摆明的，毫无隐藏的一部片， 就是要弄死你。 你的名字 Ben。 你的蠢名字， 刚有更狠，你的烂名字。 你的蠢名字感觉会是一部小清新的爱情片啊， 是爱情喜剧。 你的蠢名字， 嗯，就是小冤家的概念。 你刚刚那个脸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讲小冤家。 喵的名字 什么啦？这跟我的老爸是喵星人有什么两样？ 你喵的名字， 哎、欸，你们不能因为我真的会受不了，觉得你们太好笑，就是念你们的，你们就不打电话。比利林恩， 比利林恩怎样？ 要如何毁掉李安大导演重量级新片 比利林恩哦。我现在只会想到比利齿林恩而已，就是比利齿， 你就是乖宝宝。比利姐林恩，我就是比利。 比利姐林恩真的蛮不错的， 超有画面感哎， 真的 完全扭曲了这一部片吧。 中文电影主题曲一定要周汤豪来唱， 帅， 对， 帅到 上映。比利姐林恩就跟玩英雄联盟一样，会有什么什么石榴姐还是什么什么姐一样。 石榴姐是谁啊？ 还是石榴姐是另外一个电影里面的人物。그냥거기서도간지가펄펄그위약감은멋있어뻥너는번거무더위를컨커날아다녀번번어나질러가번개역해내뱀비썸더숨어났지번거하루깨게정서시간금지껴던것들의비뚤어진폭격내무게서 turn up 나밖에못해폭격나따라하려다너네다똥묻히고 Welcome to my palace 딴놈들아직 jealous 이상한곳에데려가죽여 You'll be my Alice 힘을 쓰나 的话拿个 rap 风哟，我的也快乐，这该怎么办了？快乐。经过波浪，我的风都干脆，有几波的我们才想爱给感谢，几个那个波浪完全彻底海耶，到了今晚闹得好高的香槟。经过波浪，我的风都干脆，我们把这波浪我们才想感谢，几个那个波浪完全彻底海耶，到了今晚闹得好高的香槟。 乐不可支， 我也不想我一个人活在这么好笑的世界啊！可是大家一直狂打字又不打电话， 02-23-69-55 02-23-69-55Walking all day, I'm late. 남자면 철수장 포지션이 정성위. 지금 내가 뭐를 알지 느낀다면 follow me. 친구볼러모아오늘봄도밤새요즘우리너무대장할게가지지금내게보는완전첫사랑에떨어지면너로가는샴페인친구볼러모아오늘봄도밤새오늘하기보는너무대장간지지금내게보는완전첫사랑에떨어지면너로가는샴페인 加一个字毁掉一部电影大赛02-23-63-9955 02-23-63-9955 Let's go 让我们来听听即将在11月11号上映的比利姐林恩花不想做 Thinking of you 看见你我就充满活力的眼神 baby because your love show me your love 不要离开我跳舞像闪电的功力无人能比 oh yeah 我话不想做你最真相有环绕着你我 baby 今晚的第一位参与比赛的人，你好。 喂， 嗨嗨，你是？ 那个，我有看到今天在 FB po 的那个，对不对？什么报废公社里面 po 的？ 就是在报废公社 po， 你是谁啊？ 今天这个主题啊，破坏一个电影。 哦，我不知道源头是哪里来的。 哦，是哦，我是知道有今天 FB 很多人在传。 那你自己有想到你自己也笑到 不能自己？我不是电影啊，因为那时候规矩是一些连续剧什么都可以。 哦，我后来看到已经是演变成在毁掉电影的了。 我是想到说，就是那个以前那个飞龙在天啊， 嗯， 然后飞龙在天，然后加个堂，就是飞龙在天堂。 自己笑， 自己被自己逗乐。 我笑了啊。 那你喜欢比利姐林恩吗？ 比利姐林恩是什么东西啊？ 嗯， 好吧，没有共鸣。 嗯， 再见，拜拜， 好，谢谢， 拜拜。 笑，一直笑。 天天又不知道我在笑。 0223639955，加一个字，毁掉一部电影大赛，12:36的青春点点点，欢迎你打电话来参赛哦。 勉强拥抱，无法得到幸福。不爱了，就别再撑了。 你我站在回忆两端，相互对望，好像已看不清了对方的模样。我努力让你看到微笑，却心酸。一直忍着不哭，是因为怕孤单。试着改掉那些会伤感的习惯，慢慢开始寻找一个人的。 新主打别再撑了，李荣浩量身创作，懂得放手，人生才会漂亮。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听说王爷爷中风昏倒了。 王爷爷他一直有高血压，说无药无金，没有好好治疗啊。 还好他孙女够机灵，马上送医才救回一命呢。 我婆婆血压也高，万一中风该怎么办？ 别惊啦，平时把血压控制好，记下辨别中风口诀：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把握抢救黄金3小时，赶紧送医治疗。 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 没错， 谢谢你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旗鱼，采洛神花。 哇、wow, 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3天2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9001 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杨丞琳。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嗨， 喂， 小佑， 嗯， 你想到了什么？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杀的女孩， 不错哦，是吧？ 可以吗？ 对，不错， 不错吧？应该不错。 我觉得很像日本会拍的那种很变态的， 我觉得好像是喜剧。 真的吗？ 我觉得是喜剧，哎， 就是都可以啦，就是追杀的女孩，就是我觉得都两种拍法都可以。 因为如果真的是黑，就是比较黑暗的电影的话，不会取一个这么长的片名，因为取长片名好像就没有魄力， 就取杀女， 就追杀女之类的。 哦， 追杀女人。 Okay，哇， 真 OK， 嗯， 很棒，很棒， OK 啊， 很棒，很棒。 OK， 晚安， 拜拜， 拜拜。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杀 的女孩， 嗯，我觉得还是一部爱情片。 哇，这是歌越来越浪漫了呢， 爱情喜剧呢。我突然有个问题，这部片的原本片名叫什么？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有追哦， 不然她应该要叫， 所以她片名原本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哦。 对啊， 然后湖下唱的是那些年。 哦， 没错吧？我记得那个电影海报还叫那些年，然后下面还有一排小字啊，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 那我要加那些年我们一起不追的女孩。 好衰的一部片，谁要看？ 就蛮醒世的啊。那些年我们一起不要追的女孩，不追的女 孩。所以你这部片目标群众是请问马导啊、这一部片群众你目标是想要拍给谁看啊？这样 拍给想呵呵笑的大家。我觉得每一部片都会变喜剧，哎， 这不有点惆怅在里面吗？ 这有惆怅吗？这应该就会变成母猪叫啊， 哎呦， 对不对？就会变成那种 大大， 对啊，会变成那一种类型，走那个路线的。 嗯，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嗨， 我是阿香。 阿香你好， 我就是刚刚想出比利姐玲的那个。 你真厉害。 然后我又想到另一个 什么， 就是哈利波特啊。 嗯， 哈哈利波特。 哈哈利波特是什么 我不知道，可是我也觉得有点好笑。 哈哈利波特是什么？ 那你觉得哈哈利波特在演什么？他是不见了、 可能有一个人在照哈哈镜之类的， 有一个爱照哈哈镜的人，他从小就是一定要照完哈哈镜才能出门。 为什么每一部就被取完名的新电影都会让我觉得是喜剧片啊？我觉得应该就是男主角名字叫利波特，然后就是 他照哈哈镜， 不是照哈哈镜，可能就是他像豆豆先生，为什么他就很戏虐，所以这部片商决定要叫他叫做哈哈利波特， 就是很像动画、 我也觉得感觉很像动画名字。 是、哦、 嗯， 我就是我的脑海中是一个长得很衰的男生， 嗯， 对，然后他发生一些很衰的事情 啊。所以请问这个马导，如果鼠疫，你的演员要请哪一位呢？ 这不是挖坑给我跳吗？我现在我成长了，我不会再跳入你的陷阱里。 好，你真棒， 感谢你哦。 好，拜拜 拜拜。12:43，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句啊，不是一句话，我是一个字加一个字毁掉一部原本的电影。嗨、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Yes， 是， 你是谁？ 哦，是我吗？是我吗？ 是。 哦， 你是谁？ 我是下班不回家的上班族。 下班不回家上班族，你几点上下班？你可以把 app 关掉吗？求求你。 哦，好，等一下，等一下。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我不知道。 喂，好像有了吗？ 不是啊，就你要跟我们在同一个频率上啊！我们讲话， 再见。 你几点下班？ 今天比较早，我们这次比较早。就之前我们写信给你们，下班不回家的上班族，可能你们忘记。 哦，你是不是在公园，然后玩一些 大秋千？对，然后我们就被警察抓走。 你是男生？又 被抓走了，被骂。 你是男生？ 我是女生，我们三个都是女生。 对啊，我记得你们都是女生啊。 对啊，对啊。然后我想到了，就是那个彭于晏的破风。 嗯， 破伤风。 想到，对，破伤风。 你就是那种人工笑话的爱破梗的人。 Yes。 对吧？干嘛破我的梗？ 我想， 我觉得蛮好笑的，我觉得很自傲。 破伤风。 破伤风这部电影，上班族你要怎么拍？ 说一样是于晏吧。一个帅气骑车，然后 摔倒以后得到破伤风， 破伤风 的故事。 The end， 这部片只有5分钟吧？我想 5秒钟吧？ 还是你的那整段骑车，就是像纪录片一样拍，然后最后5分钟破题，他打了一只破伤风，然后最后镜头拉很远，这样镜头医院长廊。 破伤风 很远很远很远，拉到宇宙以后，然后再往前拉近，拉就进到他伤口里面，还有一些细菌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烦， 像科幻片一样。 我不想花钱的一部片，连在电影台播放我都会生气， 都不想看。啊、 感谢你哦。 好，谢谢， 拜拜。 0223639955，嗨，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乔安普提泰。 台湾菩提泰， 你好。 我刚刚想了好久，刚刚的哈利波特可以改成哈利雪特。 你就是标准我们的游戏规则搞不懂的人。 拜拜。嗨， 嗨，你好。 关收音机，谢谢。 关了。 你是？ 我是台北的阿达。 阿达，你要改的电影是？ 炮楼下的房客。 什么什么楼下的房客？ 炮住在楼下的房客。 炮？ 哪个炮？ 就 你说把妹那个炮，那个泡面那个炮， 对啊， 炮楼下的房客。那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动词？比如说打楼下的房客，可能都比较好笑。 太暴力了。 所以你也是想走浪漫路线？ 本来是想上下的上，但是感觉上太变态。 上楼下的房客这样。 对， 其实你心里最喜欢的美名就是上楼下的房客。 上楼下的房客感觉会出现在 AV 的片名当中。 对， 上楼下的房客。 炮的话应该是可以来一个浪漫 集， 对，浪漫的爱情片， 嗯，好，更爱情，爱楼下的房客啊， 不看 哦， 嗯，关我什么事？ 那是因为你不想要看浪漫爱情片吧？ 不是啊，爱楼。各位爱楼下的房客， 爱楼下的房客其实就是向左走向右走，只是向左走向右走他们是左右关系而已，爱楼下的房客他们上下关系，就这样。 嗯， 所以阿达你想看吗？ 我比较想看我自己取的。 我可以理解啦，可以理解。 我是导演。 好，你是导阿达导演，失敬失敬。 你好， 晚安哦。 晚安， 拜拜。0223639955 23639955，12:48的青春点点点，你可以用一个字，一个字加一个字，然后让一部电影完全的走金吗？嗨，你好。 喂，台北洪先生，晚安，晚上好，你好，晚安。 洪先生你好。 我想到一个，那个 S 战警不是有金刚狼吗？ 是。 对，然后改成金刚色狼。 X 战警的全名就叫 X 战警金刚狼哦。 嗯，对，然后 他有一部叫金刚狼，金刚色狼， 对，变成金刚色狼。 你觉得很好笑？ 还好。 你成功了。 被自己逗乐了齁。 对。 感谢你洪先生。 好， 拜拜。 拜拜。 好，金刚色狼，不管是有卷舌跟没卷舌都可以。金刚色狼，金刚色狼。 囚鸟太顺从，如何活 02-236-3995，嗨，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呢？ 我叫小君。 小君。 小君要改的电影是？ 今天是那个，请问那个就是我最近有音乐课，对。 不对。 No。 不对，小君，拜。嗨，你好。 你好， 哎，结果是小君他一个人扣两线这样子。 又是我音乐课还没说完。你好，你是？ 喂， 嗨， 是小佑。 嗨，我又想到了。 什么？ 赌圣。 嗯。 金。 赌圣金。 喜欢哦。 我喜欢。 你好， 我觉得很。对啊，我觉得还不错。 赌圣经很棒啊。 赌圣经要怎么拍？ 赌圣经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个， 来你说啊，来 妈岛 那个什么故事啊，啊， Denzel Washington 他是一个盲人， 嗯， 然后他要把一本圣经从东岸送到西岸去，然后那个世界已经就完全都没有书了。 你好像很常讲这个哎、欸， 对，可是我每次都记不起来这部片的片名， 对， 三个字， 每一次都是靠 APP 大家救你的， 对，那就很适合赌圣经啊，因为大家夺天书 啊、 对，的那种感觉。 好，没事， 拜拜， 拜拜。 赌圣经，赌圣经，赌圣经。 在爱情里，幸福才是主角，我们都是观众。三段精湛演技，连轮说：“当杨丞琳的听众，也当爱她的观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台湾都在沸腾的机智人性喜剧 ART Art 机动复刻版，曾国城、屈中恒、卜学亮空前组合三度加演，12月8日至11日台北城市舞台，12月17、18日台中中山堂，绝对不能错过，购票请洽两厅院。 从牵手到放手都是一门爱的学问，秋风泽全新创作专辑《有人在吗》，第二波揪心祝福情歌《分开的询问》，艾贝克斯。 我是卢凯彤。 12:54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再邀请大家用一个字破坏一部电影的片名， 也不是破坏，我们转念好了 啊。对，应该说让一部电影转向，完全转向。 欢迎起风啦！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0223639955，也可以用飞碟联播网 APP 在上面分享你的创意。不过打电话进来呢，你可以当导演，你可以告诉我们这部片往哪里走。 而且 APP 上面竞争很激烈， 什么意思？就大家疯狂， 你要在上面获得大家赞赏很不容易。 嗨，你好。 喂， 嗨，你是？ 你好，我陈浩。 陈浩，陈浩，你要分享的片名是 X 风暴。 X 风暴是之前那个古天乐那个吗？ 对啊 ，X 风暴。 S 风暴。 S 风暴，然后可以变什么 ？SB 风暴。 SB 风暴。 傻逼风暴。 哈？ 自己讲自己乐。我还以为你，我原本以为你要讲 SM 风暴还是什么的。 原来玛丽这么想 SM。 你的那个才，你的那个才更难听吧？ 不会啊。 SB 这个缩写现在流行吗？很多人用吗？ 之前大陆比较常用啊。 嗯， 是傻逼啊。 嗯， 对啊 ，SB。 好，感谢你。 OK， 拜拜。Bye bye 02-23-63-9955 嗨 嗨， 你是 我是台北小青。 小小什么？ 小青 小青小青要分享的片名是 达文西密码变成达文西准的密码。 达文西什么？ 西准啊，西允的密码。 那字就不一样啦。 对啊， 拜拜。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Drinks on me.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Working with. Go ahead, be. 不能变动原本电影的字哦。 嗯， 不能变动原本电影的字。 你刚是讲了 干嘛？ 两次一模一样的话吗？ 是啊， 在短时前后两句一模一样。 不能变动原本的字哦，不能变动原本的字。怎么样？怎么了？不能这样子哦。我平常也是讲02-23-63-9955 23-63-9955啊。 可是刚才是不能变动原本的字哦，不能原本变动原本的字哦， 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两次啊，不是就是有这种人吗？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到 某一个年纪以后会犯的错误，是不是？ 对，比较长辈容易这样，容易这样哦。 下个小时我们全部同样的字都要讲两遍，要讲两遍哦。刚刚我自己想到自己把自己逗乐的、 各位男主持人，他刚刚自己想了一下，自己被自己逗乐不可支。 我刚 到底有多好笑？ 我刚刚伟荣笑了。这部片明明当初进来的时候片商就已经恶搞了，叫做超级八。 哼， 对，超级八婆。 哎，你在这方面啊 怎样 出乎意料的纯真呢？ 你说都很 pure 吗？ 就是你的玩笑都很 无害， 很可爱的青少年，很单纯的。 我就是这么单纯。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唱得撕心裂肺，唱尽辛酸苦涩，你的心却早已被内定了。失眠陪伴系女生刘明湘首张专辑同名推荐，我不要再比了，喜欢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环保想回馈，绿点兑换绿消费，现在就加入环保集点的行列，一起搭捷运或买环保产品转绿点，绿点可以折抵环保产品及服务的费用，还可以参加抽奖哦。绿色消费，守护环境，从环保集点出发。更多活动讯息请上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载环保集点 APP。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提供。 等你爱的我会一直在这默默的等你爱， 等你爱，等有一天你想起爱。 鬼鬼吴映洁首次填词抒情主打等你爱，陪你守护等爱的心。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 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哎，维里安到底有没有留下来？会不会他之后就不见了、 啊？不会啦。 确定吗？ 确定。 确定吗？ 都有那个电脑存档啊。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新庄的小勇， 请把 APP 关掉，谢谢。 啊，好，好，对，请问一下刚才那个。话题还有在继续吗？ 有啊， 还有在继续。 哦，我今天刚好看那个杂志，有看到一个还蛮，我觉得自己有会心一笑的。 杂志上面会有， 就是一周刊后面都会有那个什么每周电影什么之类的东西， 就评电影的那一个。 对对对，他现在有个那个恐怖片叫做什么《碟仙》。 嗯 嗯，然后叫做《恶灵始源》。 恶灵始源， 你说起始的源头哦。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就想到恶灵吹始源，不是有一个韩国明星叫吹始源吗？ 同一个字哎，是不是啊？ 完全同一个字，恶灵吹始源， 对，恶灵吹始源，希望吹始源的粉丝不要骂我。 我觉得他也蛮适合演这部片的，我觉得他坏起来可能也可以蛮坏的。 好像还是会是一部恶灵，对，还是一部恶灵的电影， 嗯， 只是崔始源演， 嗯， 有偶像加持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太棒了， 对，好，谢谢， 感谢你， 拜拜 拜拜 拜拜。 恶灵崔始源。 差点骂脏话，你凭什么用泰格萝卜汤的方式讲恶灵崔始源？ 恶灵恶灵恶灵崔始源。好像蛮厉害的这个招式。02-236-3-9955，用加一个字加一个字，然后让一部电影完完全全听起来不像原本的电影。你好 ，Hello， 玛丽马克好， 你好，你是？ 我是喵喵 喵喵。喵喵 我有想到两个，一个很好笑，一个有点哎，十八线的可以想，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 ，SM 都出来了。 哦，好，第一个比较我觉得还好， 嗯， 就是普遍级的， 嗯， 不是那个宫崎骏有个卡通叫那个龙猫啊， 嗯， 哦，想到一个叫耳龙猫。 你说有一只猫咪，它可能先天就听不到， 对对，然后 照顾它一生， 就遇到两个可爱的小朋友，然后所以它告诉它，用手语告诉它这个世界有多么美好，这样子。 猫咪要怎么看得懂人给它的？ 用笔的，用笔的。 那比如说你今天想，饲主最想跟猫说什么？ 吃饭咯，我快弄好了，不要吵，不要叫了，好了好了， 不要偷吃， 快好了， 不要偷吃好吗？吃饱就赶快去睡，这样子。 但是这个失格啊，因为它那个龙不一样的龙、 哦，对 啊。我本来以为你说的耳龙猫是你在前面加一个 A， 耳龙猫，我就觉得很棒，我就觉得你很有创意。 好，那第二个， 这个蛮好笑。 对啊，耳龙猫 是卡通， 嗯， 不是之前有一个卡通很夯吗？叫《晋级的巨人》。 是是是， 晋级的巨屌人。 你讲话，哎、欸，你声音可爱可爱的，啊，说起话来倒是挺大拉拉的你。你再说一次什么片？ 晋级的巨屌人。我觉得这个片应该会大卖耶。 你会去看吗？你会去票口说？哎、欸， 我跟你讲，我预购100张。 今天看什么电影？ 晋级的据点人。 哎， 我买100张， 我才不信， 怎么可能？你一定在网络购票，你要面对面讲那个很羞耻哎。 确定一下啊，请问是下午3:20的晋级据点？ 没有，我早场就去看。 对，我觉得售票员没有办法， 售票员一定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买票的人。 不会，我一定会很挑拔，跟他说：“小姐，俊奇的剧掉了100帧。” 那这样，那这样就是这个， 你就包场嘛。 这一部片，它其实在讲什么样的故事？有一天，人类被什么活在什么的耻辱当中，然后突然城墙上出现一根屌，不， 等一下， 啊！ 你刚刚画面听起来超难看，一点都不想看。 哇，很棒耶！就像一个屌形状的巨人，不爽的时候他就喷东西这样。 还要喷东西？没有，自己把自己逗得好乐啊！ 不是，我觉得，真的讲这个没有关系吗？ 你想得很完整哎，你已经连他的特色都想好了耶。 真的，我都想好了。真的，他不爽的时候，他就喷东西。 你刚刚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自己偷偷笑了非常久？ 有，我第一个想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耳聋妈好像是有点可爱的，好像还是一种儿童片。嗯、可是后来我想到晋级的巨角的时候，我心里就忽然大笑。然后我还想到要喷东西的画面， 你也使用了伟容笑， 然后就想到他一直到处喷东西的画面，然后毛太长之后自己在那边修剪， 没有， 毛太长自己在那边修剪， 然后跑，因为晋级的巨人不是会跑嘛，那巨屌人跑的时候，两边那两个还会一直打到自己的脸，砰砰砰砰。 喵喵，你几岁啊？ 我成年了，真的。 成年了是18岁、20岁这种成年，还是已经就是 30 这种？ 没有，20岁。 好天真哦。嗯， 对，我也这样觉得。我怎么会想出这么天真的名字？啪啪啪啪啪！ 感谢你，喵喵。 好，拜拜，晚安。 好了吧。 那我可以想看晋级的巨乳人吗？我不要看巨屌。 晋级的巨乳人，我觉得可能真的有这部片存在。你去搜一搜，可能就有了。 我现在看一下。有 YouTube 哎、欸，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主管说，我来看看在录音间使用这台电脑的人都搜些什么呢？却发现有一个人搜寻了“晋级的巨乳人”。 晋级的巨乳强势来袭，为了家园推倒所有巨人。哎、欸，2000年后的巨乳。 02-23-63-9955，时间来到1:11的青春点点点，加一个字，让一部电影走进的游戏。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喂，玛丽，马克好，我小明啊。 哎，小明你好。 就像那个晋级的巨角人，他有那个七龙珠可以改七龙露珠啊。 现在都要往这方面去了，而且现在满线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在想很色的？然后刚刚那个喵喵讲就发现，哦，这可以讲 哦。所以入了七颗以后就会变怎样？你可以召唤神龙吗？ 什么龙啊？什么烂龙？ 可以许愿，入了七颗以后可以许愿望。 对，然后就会跟那个陈金峰一样会打风炮这样。 好，感谢你，小明。 还有下一集， 还有下一集是什么？ 对，是海贼王梦玲。 你是加两个字啦，这加两个字的不行啦。 哦，好，谢谢啊， 拜拜。还因为讲露珠实在太害羞了，还要故意用鼻音， 不能被听出来。 真的是，那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在 App 上面还有看到什么令你会心一笑的作品吗？ 有非常多人在玩玩命关头梗。 为什么？ 就是很蛮多人在改这部片的片名。我个人觉得玩命关头，我刚刚看到很有画面感，就是玩命关羽头。 关羽头是什么？ 关羽啊。 哦，玩命关羽头。 对，玩命关羽头。然后还有惊奇四超人。 今天我看到 Facebook 分享好像是这个 惊奇四超人。那他改什么？ 我忘记了。 惊奇四川超人。我来的哦，我这就死去。 我用四川话喷死你，我超能力。 不要跟我吵架，连巴黎在勒不你。 而且这根本不是四川话，乱讲什么啊？1:14的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马克玛丽。 晚安，你是 小刘。 小刘啊，小刘，你要分享的片名是 彭于晏演的那个黄飞鸿。 什么？ 是 黄飞鸿？ 那个片名， 那你要 少年有黄飞鸿是少 年。小刘，你有没有想好？ 原来片名 想好，想好再打给我们好不好？02-23-63-9955。Hello， 喂， 你好， 嗨，你是？ 我是阳明山下智久。 阳明山下智久。 对，我今天也是在坐高铁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公司，然后放空间，然后。因为我要想那个，你还记得很久以前一个布袋戏吗？ 你就直接讲吧。 啊，就是《圣石传说》，再加一个就变《圣经石传说》。 没有，就改字啦。 那、啊、没有改字啊，就加一个字吗？ 圣结石那个圣就不是那个圣啦、 啊。啊，这样不是，这样不 行，啊、这样不行啊。 那如果美国对美国电厂三 内裤战呢？ 内裤战， 我说美国队，我说内战改成内裤战这样 子，对， 蛮可爱的， 嗯嗯嗯， 对、啊， 好、 哦， 嗯，晚安喽，志久， 拜拜。 内裤战好青春哦，好洋，好 YA 片哦， 很像是会恶搞他们，然后再玩枕头战，我们就把它改成内裤战的感觉， 嗯嗯嗯。嗯就来听听台湾的新锐导演还有什么新的电影计划呢？ 各位导演们， 对，02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我是喵喵， 喵喵又来了， 怎么办？我又想到一个， 什么？ 哦，不是那个卡通，一样是卡通， 看来是笑了很久才打电话进来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真的太那个，会让人家觉得说我的思想很肮脏。 请说。 就是灌篮高手。 嗯。 灌篮高手。 啊就啊你就把字换掉啦。 这不行 啊 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 可是其实那个篮其实有很多写法欸。有蓝色的蓝啊蓝调那个不 没有、啊、灌篮高手的篮就是篮球的篮啊它就是那个篮、啊。 那个字就是不能换。 对啊那个字就不能换啊。 啊宝贝，我在家里笑好久哎、欸。 没关系，你已经获得那一段时间的开心了， 这是很重要。 对 ，OK， 谢谢，晚安， 拜拜。 喵喵，到底对男性洋具有多么的热爱呢？究竟有多么热爱？ 想私下会会他是不是？想了解一下，怎么会这样呢、 啊？就你到底有多爱男性洋具、男性生殖器？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哦，小佑。 看来大家都遇到瓶颈了，差不多了。 对。 交报告班长。 交报告班长， 就是报告班长，交报告班长。 可是我不懂他为什么一直演剧集，如果他这样拍的话。 你说报告班长哦， 就是一直交报告的话啦，如果他一直交报告的话。哦、对。 哦，是那个教， 不然你以为什么？ 我也是 教导的教， 对， 没有没有，教报告的教， 教报告是报告， 嗯，那为什么？ Okay. 好好，拜拜， 拜拜， 拜拜。 那种不用打报告班长，我好喜欢直接打哦，专门打报告的。 欸欸，我告诉你啊，那个班兵齁，那个四号，你知道他以前做什么吗？ 做什么？ 他以前是艺人啊，艺人啊，你知道？你知道他以前好像演过那个偶像剧《男一》啊，哈。邱泽啊，你知道吗？哈！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丽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神人 DJ Snake， 还有小贾斯汀、艾丽高登、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我是刘明湘。 要打十个 叶问 ，yes。 然后呢？ 叶问前传。 叶问前传 就是叶问有叶问前传， 嗯， 叶问前妻传。 你自己想到了？ 不是不是不是，朋友传 LINE 给我说，今天就是 LINE 新闻也有在讨论这一件事情，然后上面有集结了蛮多， 就是 有趣的 突出的， 对，比如说卧虎藏龙、卧虎藏乌，卧虎藏龙，对，卧虎藏乌龙或什么之类的。 嗯， 1:25，1:2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电话进来，让我们用一个字来破坏一部电影，0223639955，嗨， 那个，黄飞鸿少年有梦， 哦， 所以你刚刚 小刘 就是凑不出来就对了， 感谢你， 彭于晏演的那一部， 哈哈。拜拜 拜拜。 我跟踪他已经整个夏季，还没有看清他长得美不美丽，只知道不管他走到哪里，脚上总是穿着一双 Baxter Nike。 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乖乖女，因为我看见他穿古董去看电影，这个夏天眼看就要过去，我连少自己的勇气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乖乖女还是乖乖女，我要扮起梁山伯还是李小龙才能引起你的注意，乖乖女还是乖乖女，你是什么星座血型脸，我夜夜都好奇，你该不会是别的星球来的旅行。 之前在青春点点点有听众写信进来推荐的一把青， 嗯， 一把青蛙，青春点点点，青春影城的秒杀题 Samuel Jackson， 飞机上有蛇， 飞机上没有蛇，愤怒啊，很愤怒吗？ 很气。 之前的国片怎样？ 我觉得这个你喜欢。 什么？ 忠犬小八。 嗯，忠犬小八，忠犬小鸡巴，什么？什么？ 他是说忠犬小三八。 哦，忠犬小三八。哦哦哦哦，是是是是。你该不会是别的星球来的旅行？天哪，你的已经换机票了，你的早就被人追去。是不是有想起我传给你的影片呢？ 我不想再看到那个影片了。 之前的国片《少年的安娜》， 嗯， 《少年的李安娜》，比利姐林恩的导演，你不知道，《少年的李安娜》。乖女还是乖乖女，你是什么星座血型脸，我夜夜都好奇，你该不会是别的星球来的异星。台湾新锐导演们，0223639955，在电影前面加一个字，在电影中间加一个字，在电影后面加一个字，大家都可以啦，就是让这部电影变得不是原本的电影的感觉。嗨，你好。 喂，你好。 嗨， 你是 绿茶。 绿茶。嗯， 可是我觉得很难超越那个晋级的巨人。 你今天听了那么多，你给他的是第一名吗？目前为止。 他的比较对。 因为他想的，因为那位导演想的很完整， 不是他的比较通顺，就是你打字卡在里面不会觉得他很跳痛， 明明就很跳痛，你们 在说什么？没有，我的意思不是那个跳痛，就是说不会觉得很不搭，或者是说他就是搭不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今天大家讲都蛮搭的啊。 对啊， 嗯，我觉得有的还。 那你想到的是什么？ 但我想要是魔鬼沾终结者。 魔鬼 魔鬼终结者，魔鬼沾终结者 吓后怎么今天没有魔鬼沾的东西啊， 就天使与魔鬼沾，那个天使与魔鬼沾就感觉很不搭。 嗯 嗯， 然后就是别相信任何男人， 别相信任何、 或者是别相信任何烂人， 别相信任何人，前面 别相信任何女人， 对，因为他前面很好搭。 别相信任何烂人，别相信 任何老人， 别相信 任何对对对，很好搭，对， 别相信任何老人， 老人有点歧视。 这一部片没有办法上映啊！你在说什么？ 不是啊，你就是 但有一部片可改一个可以，别相信任何大人。感觉有可能会是片名，对，是认真的。别像 那个晋级的大只佬， 嗯哼， 晋级大， 然后蔡闺蜜， 蔡闺蜜， 闺蜜， 然后红猪肉， 红猪， 红猪肉， 对，然后我的淡淡男情人， 我的淡男情人，我的淡淡男情人， 然后已经很难想你， 已经很想你，已经很难想你， 对啊。 你想好多、哦、 然后什么太阳旗末日就有的不是很好笑啊， 但真的想很多，就是你今天的头脑有充分运动到了， 对对对， 太棒了，绿茶， 刚刚就一直在找， 好哦， 谢谢 OK、嗯、好，拜拜， 打包打包行李，看我整理心情，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yeah, 看破了你的把戏，这 feeling 沉淀，我也曾经像个大傻瓜，撑到最后痛风血流还不敢挣扎，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yeah, 快被淹没， I'm barely breathing, 所以我离开，所以我离开， bye bye, 随便你怎么讲， I'm never coming back, yeah, 每次错的都是我，你永远高高在上，说不完的烂借口，还骑马打过羊，我受够了失去爱你的理由，你想我，我无法再该，为自己活该，所以我离开。Eating, meeting, money, no, he caught a tiger by the tail. Eating, meeting, money, no, he had to hit. Now it's time to go. Okay, she promised me I won't be disappointed, but when she kissed the dude that I don't chill with.Oh damn girl, you crossed the line. Eliminate, let me eliminate. Eeny, meeny, miny, moe. You caught a tiger by the toe. 刚刚又微微笑的是 抢救雷恩大兵， 嗯， 抢救雷恩大天兵。所以我 离开。的确 ，Matt Damon, Matt.Damon 更加令人愤怒，为什么要 抢救一个天兵？ 劲歌金曲，只有一次，所以 turn down for what？ 好久不见，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这一次的专辑呢，以 Real 为主题，是推出两张不同风格的专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也邀请到很多我自己的偶像制作人，像是 Nicky Romero、Bay Shaggers 等很多我喜欢的制作人，都是一个偶像，跟我一起共同制作这张专辑。Real 这张专辑呢，希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面。整张专辑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希望大家会喜欢。 奢华的英式维多利亚饭店，享受山与海的拥抱。即日起至11月11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线上旅展破盘价，限时抢购，只要3999就享2天1夜住宿及早餐buffet， 更多优惠快上远雄悦来饭店官网。 全能女神安心雅，流行天王罗志祥首度飙舞对唱靓仔。安心雅最新专辑《人生要漂亮》，首批限量精装版附赠碧儿泉旅行组，全省签名会请洽美妙音乐官网。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1:36:36:36，人的创意是不是其实不会有枯竭的时候呢？ 不会，只是可能脑子真的动得累了。 嗯嗯， 你没有习惯用那么久的脑。 Hello， 你好。 喂。 嗨，怎么称呼？ 小刘。 小刘你好，小刘想到什么呢？ 胜者为王啊。 胜者为王。 八。你说变成一个疑问句吗？胜者为王八， 还是你说王八蛋的王八？ 哎， 胜者为王八 啊！ 哦哦哦哦！ 胜者为王 八。好， 这个听完就只能说哦，好， 嗯，晚安哦，小刘。 好， 拜拜。Hello， 哎，对，如果活在一个就是。赢家其实是一个不讨喜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赚很多， 赢家是不讨喜的， 就是你长得很帅，你赚很多钱，就任何这些外在社会评价都很高，但其实，在这样的世界，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当中，他们其实是很鲁的，就是就会说你 确实 比 你年薪多少？你年薪400，怎么都废啊？你知道我赚多少吗？我一个月赚5块。 好强哦！ 我不理解，我真的不理解。 我靠，那里 我活在这个时空，我真的没有办法。 Hello， 你好。 哎、欸，是我吗？ 是的。 哎哎哎，内、欸、湖陈柏霖。 哎呦，内湖陈柏霖，你好。 你好，你好。哎、欸，马克玛丽，你好。哎、欸，我其实准备了好几个， 请说。 对，哎、欸，国片的话就是角头。 嘎头， 对，嘎头，哎、欸，我要把它改成脚趾头， 不是啊，那字就不一样啊， 字不一样， 字要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 好，那我讲一部有一点 叫霍元甲，叫做霍元指甲就可以， 霍元指甲，好，哎、欸，我就是有一部比较老的片叫做洛基六，不知道马克有没有看过洛基系列的电影？ 哎、欸，我们嘎头被删掉了， 怎么会？ 嘎头被删。 欸、哦，他就找到那个嘎头的歌，生气啊！ 谁删我嘎头？ 现在就找个嘎头给你嘛。 好，那我还要准备几个，就是哥吉拉屎、哥吉拉 K、哥吉拉爸。 好，都是哥吉拉的。 对对对， 我刚刚看到网络上有人说一个正宗哥吉拉面， 哥吉拉面 蛮好吃的。嗯， 好。哥吉拉拉不行，不能加三个字。好， 你还要想到什么？ 刚讲到那个洛基遛狗，因为洛基刷第六集。 啊哈，嗯，但那个字也不一样啊，对啊，不行。 对，好吧，那大概就是这样。 糟糕，他今天心情不好哦，想那么多，来势汹汹哦，被打枪打的嘞，变变变。 反正你是 打电话打超久的， 反正陈柏霖嘛，对不对？ 对啊 ，OK 的，你已经有外表了，不在意这些了啦。 好的，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0223639955，1:40，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就是2到6的凌晨，一天的一开始的时候的2个小时，12点钟到2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让我们用一个字扭转一部电影的剧情、电影的命运、电影的片名。Up in a pretty world, but no, I won't sit still. Look pretty, sure I'm a pretty girl. Up in a pretty world, but this ain't pretty hurts, and I don't wanna sit still. I'm a pretty girl, up in a pretty world. I'm not afraid to 02-23639955，还有没有新锐导演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用一个字就改变了电影的命运呢？02-23639955，02-23639955。 拢是我兄弟，欠我的钱你爱小心，绝对袂乎你过年。欠我的钱我会记你，今晚不是囡仔时，满足无比，赶快处理，这是夹头的道具。要钱不要命，为了闯荡江湖，出外走跳最不希望听到赞助。只有命带不服在天，我只顾运气大，苦就成谁，把你逼个风潮。不过几个月，再过几个年，全都过云烟。人生不过像台的之间，每个人心都有会一直失言，自己只需要一本在之间，是不是的历练，你不需要经验。 我行着这条路， 卖后悔， 这就是阮的江湖。的地盘谁敢靠近，贪生怕死的别挑衅，别做熟辣通风报信，见风转舵会有报应。人生半梦半醒，这个双眼就在较劲，这场战争没有侥幸，你一举一动最好小心。东亚弟卖亚细亚细你有出来记，东亚弟卖亚细亚细你有下经济，有着兄弟要有勇气，今天攻击明天放弃，我有杀气为了利益，我下机遇为了义气。我是野兽，黑的是 better than low， 大红了眼会紧皱，黑的是 better than go， 由我掌控 I don't like you、huh? 我行着这条路， 卖后悔， 这就是阮的江湖。 若讲到叫嚣，会堪要互人谈听，咱做人正开，行到早拢无咧共转，只难买来输赢。咱嘛无咧家囝，我比别人较好运，恁爸我提升兄弟命。莫怨叹，咱偌歹命，莫后悔对歹路来行。做兄弟跟兄弟社会团结，无下哪千都要管，这条路会有偌歹行。 02-23639955，1:45。其实说呢，一个字，然后让电影走歪掉。之前有一个团体，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他们还整张专辑用那种就是好莱坞概念专辑，然后就让很多很多的电影名字都歪掉。 嗯， 他们就是自由发挥。这首歌曲呢，之前是 3D 武力全开、 嗯、 然后他们是改掉一个字，然后再换上一个新的字，叫做 3D 武力全失。但我们今天只能加一个字哦，你不可以把原本的字改掉。 Let's go back, oh back, oh back, oh back, oh back, oh back, oh all night. Let's go back. 我的女孩突然就变成她的马，无法接受，我很难过，于是你只要证明我跟她打节奏。我练鞍马没有成功，只好练头转没有成功，最后只好翻跟斗。 然后我加入一个舞团，觉得很爽。团长说要报仇，要先赢得比赛。于是我们参加安利杯，拿报名表来填，发现团名还没想到够屌的。哎，团长说他看了一部电影，结局是跳舞得了冠军。他认为这是一个天意，于是乎团名就叫三。Let's go battle, battle, oh battle, battle, oh battle, battle all night. Let's go battle, battle, oh battle, battle, oh battle, battle all night. Battle all night. 可是我们只有两个人，比赛至少要有三个。我们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要叫做三 D 呢？我不要，我不要做一个 loser， 我不愿，我不愿无力全职了。Let's go battle, battle, oh battle, battle, oh battle, battle all night. Let's go battle, battle, oh battle, battle, oh battle, battle all night. Battle all night. Hello, 我的好朋友，常觉得你是在很懂我，逛街比我还识货，对生活你比我还讲究，玩品味很不错。Hello， 看一看四周，单身的只剩下你和我，可惜你还听不懂，只温柔地拍拍我的头，这关系好难受。 放松。 本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回来了。付出，追名临行，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 补充胶原蛋白已不足够，植物多酚 Polyphenol 是维持青春美丽的关键。老鞋针养生饮融合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由内而外调节生理机能，更胜补充胶原蛋白。要青春补多酚，老鞋针养生饮，80年老店，老鞋针。 Goodbye my love。 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Mr. Lucy 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我们是 S 系 飞天面 1:54， 各位导演们辛苦了， 谢谢大家参与今天小小的青春制片室。 嗯， 我们今天听到了很多很棒的 idea， 希望各位导演继续朝着电影梦迈进，把你们的电影拍出来。 期待期待， 对，为我们台湾在国际上争光，晋级的巨屌人 李安娜。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耳朵要解渴》。明天是马克信箱，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We'll be right back.